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人社部近日表示，各地应据当地实际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城乡老年居民待遇水平。住建部日前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将有望在我国获得全面推行。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牛能登死亡，享年19岁零十个月，详细死因正在调查当中。近日，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地区在右安门外大街安装了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柜，有效避免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近日，费玉清、言承旭两大男神空降《放开我 Baby 3》，同时 Jackson、哈林两位宝贝暖萌回归。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你温柔的眼。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追梦人这首歌是罗大佑破例改歌名改歌词的一首歌，原来呢是为电影《天若有情》的创作的主题曲，后来是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增加了部分歌词，将歌名《青春无悔》改了，并由凤飞飞演唱。我们都知道三毛是用笔来表达内心的，曾写过撒哈拉的故事，后来罗大佑写词纪念。其实我们用心对待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吃的苦总有一天能酿成甜。 我把爱铺成蓝天，让不安的你一抬头就看得见。我把心烧成火焰，让怕黑的你拥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第几个一百天越想更热烈，两个人守一切，连命运都改变。 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

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可你记得幸福 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如意的世界，但阳光总有一天会到来。等阳光照到你的时候，记得开出自己的花就行了。那个你与生俱来的梦想，有时候梦想很远，有时候梦想很近，但它总会实现的。经典九六九，我是云奇。即便世界与你为敌，只要心还透明，就能折射希望。 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我美丽的美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你乖乖，你们共同说的我是没错，这里不被你独立我跟我谢谢美女，你就不好，

一种能够体现人们共同精神的东西，给人们艺术的享受，具有永久的存在价值。经典的东西它是永恒的，不管过多久都不会过时，而且也会永远被人们记住。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是不是又在享用美味的下午茶了？但是好东西千万不能独享，叫上几个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彼此的生活吧。现在是下午3点钟，我是张信哲。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品味时光之美，时光之美。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FM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通知，7月1号起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驶入高速公路。中国社科院表示，总体来看，2018年将成为本轮房地产市场的低点，房地产市场整体将呈现下行运行的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5年内实现摆脱在食品中添加反式脂肪的目标，并建议每天摄入热量中来自反式脂肪的热量不应该超过1%。根据余额宝客户端发出的公告显示，自6月6号0点起，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到账额度从每日限额50000元调整到10000元。印度近日，一所学校因要求女性考生进考场前剪掉袖子，以防作弊而遭取消组织考试资格。北京交管成立静态管理小分队，严厉查处违法停车行为，并增加临时停车位，方便周边居民停车。2018年，北京市将继续推广10万套高效节水器具，同时将实施坐便器水效标识实施规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这时天空要下雨，我们笑得很勉强，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人受伤，像是最后的游荡，把淋湿的风欣赏，遗忘最初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爱就爱，不要逞强，如果是美梦一场，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给自己留一个晚上，没有爱又会怎样，谁都收场，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曾经天使的翅膀，我不是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这时天空要下雨，我们笑得很勉强，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受伤，像是最后的游荡，把淋湿的风欣赏，遗忘最初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给自己留一个晚上，没有爱又会怎样，谁都要孤独收场， 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丧起天使的翅膀。我不是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我不是你的天使，也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 就在一场风雨中，让凌乱的脚步迎着你我各奔西东。那滋味像淋漓的刀锋，我独自在风雨中，让纷乱的心绪伴我走向漫漫前程。每滋味我怅然不语，别再说千百个理由，别再说爱不会改变，我已无法承受再次的喜怒。我独自在风雨中，让凌乱的脚步踏碎我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热情的歌来自黎明，夏日烧着了。说起夏天，想起小时候最盼望的夏天，就是盼着吃上一口凉水桶里泡的西瓜，盼着院子里的瓜果蔬菜快一点成熟，但最盼望的是午睡起来吃上那一口雪白的奶油冰棍。你童年的夏天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Oh,

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的自动引擎，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一定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景点久了久，我是英奇，只要持续使用非常积极的话语，就能累积成相关的重要信息，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就已经行动起来，并且逐渐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